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今天公布，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开展节日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暖心驿站今天在建外市场所揭牌成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今天公布，记者看到十四五期间整个规划从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提出了33项指标，除了人均预期寿命等经典健康指标外，还增加了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运动时长等新指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猛的报道。 到2025年，实现国家卫生区全覆盖，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0%，中小学生每天参加校内体育锻炼时长达到1小时以上。 发布会上，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了规划中的细节。记者发现，以往的卫生事业发展规划通常以卫生为重点，而这次的“十四五”规划则围绕健康这一核心，内容涉及卫生健康、体育健身、生态环境、交通安全等，统筹了本市40多个部门。发布会现场，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 到2025年，全市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53%。推动冰雪运动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1000万人上冰雪的目标，普及提高三大球运动，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 硬件设施上，规划中提出要补足群众身边运动场地设施短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82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1.25块，每年举办10级以上的群众赛事活动不少于500项。而在规划的4个板块、11项重点任务的医疗应急体系建设中提到，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设置一个标准化急救工作站，全市急救站点增加到465个，院前急救服务平均反应时间小于12分钟，急救呼叫满足率不低于95%。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 到2025年，每万常住人口疾控力量配比达到1.75人，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加大服务模式创新力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 此外，规划还提到了要优化妇幼、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 到2025年，按照不少于每千人4.5托位的标准，配置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占比超过80%，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元旦假期将近，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开展节日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格确保广大市民节日餐桌安全放心。在东路苑农贸市场，执法人员对市场内销售的食品进行检查，在水产销售摊位前，执法人员向摊主索要了所有从业人员7天内的核酸检测证明，以及所销售商品的进销货台账，严格确保每一类水产品都能够追踪溯源。历经一年试运行，天津港平谷海铁联运首班常态化班列今天早上抵达平谷码房，运输装卸费和碳排放实现双下调，打通了服务首都、辐射京津冀的海铁联运、公铁联运、铁联运为一体的智慧绿色物流枢纽新通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上午8:40，列车缓缓驶入平谷铁路场站。停靠后，30车50个标准箱的货物将从这里直接装车，采用公路配送的方式运送到周边地区，实现了海运、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衔接。京平国际陆港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仁强介绍说， 这个班列运行的都是供应北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说红酒啊、水啊、其他的一些日用杂品呢，包括成套的家具啊等等，这个运价下浮了49%。后期随着我们班列开行的集聚效应，将按照每周3班隔日开行的模式，逐步把我们这个量要做起来。 首发仪式上，平谷区委书记唐海龙与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许旭波还进行了视频连线。 我们马房啊，是搞物流的好地方啊，我们要把它建成首都的物流高地，来服务我们整个的新发展格局。 是的，我们天津港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平谷马房这个物流基地的发展啊，那跟天津港的这个联通啊，能够更好的服务北京的高质量发展。 天津港至平谷海铁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行，开通了内陆到港口之间绿色安全的物流新通道。平谷区马方镇党委书记马冬梅说， 这条班列的常态化运行每年将减少北京至天津之间 1.56 万辆次的大货车的上路，实现呢碳减排是2400吨。现在平谷马房作为北京市的一级铁路枢纽，还将开通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和东盟的水果班列。我们呢将充分发挥平谷区在京津冀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海陆空铁的交通优势，全力的打造首都物流高地，努力到2035年的时候实现年周转4000万吨的大流量的规模，完成全市大概是1/6运量的前景目标。 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暖心驿站今天在建外市场所揭牌成立，东湖市场所、亚运村市场所、团结湖市场所、南磨坊市场所同步挂牌运行。本次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挂牌的5家暖心驿站全都按统一标准建设，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还制作印发了标注驿站地图的服务卡，方便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快速便捷地找到驿站，驿站里还装有留言板，方便小哥们为城市基层治理建言献策。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今年创新信访投诉模式，构建起了市区街道三级生态环境接诉集办管家体系，全市各级管家共计500多人，现已全都就位。各级管家通过工作群实现三级互联互通，优先破解群众反映的大气环境、水环境等共性问题，及时响应全市的生态环境诉求。北京市医保局今天通报了第三批医保领域个人违规典型案例，主要涉及利用本人或他人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购买药品后转卖牟利。市医保局提醒广大参保人员，不得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获得其他非法利益。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1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冬奥引导员，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号召我们老党员为北京冬奥做贡献， 向您学习。这不，我正要去学滑冰，积极支持我们的冰雪运动。 好样的。不过助力冬奥，我们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 得嘞，听您的，我这就改骑自行车去。 还有，离开滑冰场时， 人走场净，喝完的矿泉水瓶要带走。 为你点赞，路上骑车小心点，注意安全。 叔，也为您点赞，回见。 助力冬奥，老党员在行动。 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天

然滚烫，哪怕流过泪，哪怕受过伤，不忘初心的模样。 远方。